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 唔好净系话屋企嘅地方细，你知唔知？就算你系写字楼，你自己谂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隐。 就系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咧，你就会发觉有啲嘢唔系 add on， 而系你又会慢慢失去。 系。 郑成功原来就是这个平湖的千里滨的海滩那里出世的。郑成功的妈妈其实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个时间都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其实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是不记得的。 美国游客来到香港，当然他会在洛克道啊、酒吧街啊那里在消费啊等等，或者兰桂坊啊这样。但是不会因为这样而兰桂坊成为美国的商人的天下。 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八点到九点直播。 你的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刚刚之前我们讲了散上的遍地开花，而这一次我们讲另一个议题，就是讲趣思，讲到一些变性人的抉择、啊、生命历程、啊、各方面的东西。请来舒淇监制跟我们讲一下趣思这套戏，好吗？ 好啊。 咁我睇下個封面呢個嘅影片先，咁其實都好突出嘅，我覺得呢個影出嚟呢都幾印象好深刻嘅。咁、當時你講下呢，其實點去籌備呢套戲呀、啊、點解會揀呢個題材呢、這個議題呢咁樣，同埋演員點去掌握呢樣嘢，因為可能未必咁熟悉㗎嘛，都會好幾陌生㗎嘛，係咪？ 嗯， 係啦。 其實都係一個偶然嚟嘅、 嗯、 因為初頭冇話特登啊，即係我哋去揾一個找一個這樣的性小眾的議題去拍一個電影、嗯、我們沒有一個這樣的這麼蓄意、嗯、去做一件事，這個這樣的意念當時都是即是想諗住，即是因為即是這個是天下一管天樂先生即是跟我談、嗯、就說想是即是想搞多些戲，想多些本地的題材、嗯、這樣、嗯、最初其實我們即係我同編劇李敏小姐諗嘅一個故仔，其實係一個講五個男人嘅一個群戲嘅故仔嚟嘅。我哋想諗五個男人去到五十歲呢個關口，即係一啲喜怒哀樂。 面對人生。 係啦係啦，因為我哋即我都過咗五十歲好耐啦，咁所以我覺得嗰五十歲係一個好重要嘅關口嘅，即係對男性嚟講。咁其中一個角色咧，我哋就係即係套用咗一個真人真事嚟嘅，就係佢真係去到五十歲。佢有咗仔女，然之後好安穩，嗯、即係好中產， 嗯、 然之後先決定佢出軌。佢係一個同性戀者嚟嘅。咁、 嗯、 咁，但係拉尾諗諗下，即係好似講到一講到同性戀咧，講嚟講去都係講出軌。 嗯、 你即係後生出軌、嗯、中年出軌、青年出軌，唔知一啲即係可能比較即係年紀大啲出軌咁，咁、嗯、都係出軌啊。咁就覺得好。冇乜新意， 系明白。 咁、但系嗰阵时都唔知点解，突然间就谂到一样嘢。因为我谂主要我哋编剧咧，其实都系谂嚟谂去都系戏剧性啫。咁、我就突然间谂，如果唔系同性恋而系 变性人， 变性咧系跨性咧，咁咦，好似 即更加大 系啦，即刻嗰个戏剧性嗰、个冲突。就更加大啦、更加強啦。咁 姜浩文咧，其實佢嗱，即係佢都比較男性啊嘛。 嗱，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第一首先你年紀啦，因為年紀、因為跨性呢樣嘢咧，性別重置呢樣嘢咧，佢第一佢需要嘅時間比較耐啦。無論從呢一個接受心理輔導，或者係去確立佢本身嗰個性嘅心理、去到做手術嘅過程、而且好痛苦啦，好多肉體上嘅、身體上嘅，即係好大嘅痛楚啦。咁、再加上就係一個生命嘅完全嘅一個顛倒，你可以話、所以你越擁有得多嘅時候，你去到五十歲，可能你擁有 家庭、 事業，所有嘅嘢都已經係變咗一個 routine 啊、你突然之間即係翻天覆地一個改變咧、所以嗰個戲劇性好大啦。咁喺呢個戲劇性底下咧，我哋又再諗下，如果即係首先我哋當然諗點解佢過去嗰五十年都冇做咧？咁、對我哋嚟講，其中一個原因都係當然，即係我哋要俾好多原因佢啦。但係另一個原因可能亦都係佢個外貌上高。 佢話俾人聽，人哋都唔信咧。 嗯， 話俾人哋聽，人哋都從來唔 覺得你係會做得到。 幾乎係100%，冇人係可以想象過你有可能係一個女性嘅。 嗯， 咁如果即再加埋呢個因素，咪好似嗰個戲劇嘅衝突咪仲大咯咁。咁我哋當時咁諗嘅時候，係咯，即男性嘅更加強嘅特徵就係、是。黑皮膚啦，高大啦， 大隻啲啦， 孖槽啦，即係好老啦，即係咁樣。咁其實得三個選擇嘅就係我哋香港男星，第一個叫劉青雲， 係冇錯。 第二個叫古天樂， 係。 第三個就叫做姜浩文， 係。 咁劉青雲佢可能要減肥啦嚇。咁同埋我哋。有呢個構思嘅時候係佢最忙嘅時候嘅、 嗯， 我哋都覺得好好難啊呢樣嘢。咁古天樂太後生啦，即係我冇問過佢得唔得？ 佢扮女性都 OK 嘅嘛，因為古天樂個樣子都係比較靚仔嘛。 但係佢都係好忙啦、啊嗯、即係尤其是好多合拍片啦。咁、咁事實上其實古生係即刻佢 suggest 咧、 嗯， 就 suggest 黑哥嘅。 嗯 咁嗰陣時其實對黑哥我唔識佢本人嘅、 嗯、 當然我知道佢識個演員啦我睇佢好多戲都好鍾意佢即係覺得佢好演技啦咁但係因為唔熟悉佢啦咁就覺得嘩其實我形象中嘅黑哥係三個裏面最 extreme 㗎喎、 嗯、 最勁喎我都有少少疑問嘩係咪勁得滯呢咁咁我就覺得不如大家見個面先啦、 嗯、 但係見面嘅時候第一我個印象就咦啊咁瘦嘅你，咁、 嗯、 原來佢已經開始減緊肥， 嗯、 真係個形象已經開始慢慢改變緊。第二咧就係、是，真係同我想象之中，或者我喺戲裏面佢嗰個形象係差別好大、 嗯， 因為佢係唔單止一啲都唔粗魯啦、 嗯 而且係好温柔嘅人，好、 嗯、 斯文，好温柔。 咁 同佢講咗好耐之後，咁我又講咗一啲解釋咗一啲點解我哋要做呢樣嘢啦，又講咗一啲我以前過去我認識嘅一啲跨性別嘅朋友嘅一啲故仔俾佢聽啦。咁佢就開始即 係都係 異動係啦。咁到最後佢就話 OK 啊，好啊，我試啊，我可以啊咁。咁甚至佢即刻講咗一句說話就話你放心啊，我如果肯做嘅話，我係冇底線。咁我話咩冇底線先？咩意思先咁？冇底線冇底線咯，即係換句話講，你只要你嘅構思合理嘅話，我咩我都肯可以做啦，咩都可以做。咁我就好放心啦。咁、 嗯、 其實嗰次見面之後，我一出嚟，我已經覺得係啦，我哋可以揾黑哥做啦、 嗯。好啊，咁我哋睇下下一張啊，睇下啦，下一張照片啦。嗯 嗯， 呢、這個咧個拍攝係想表達啲咩咧？當然呢個都好 familiar 啊，整咗出嚟之後個樣。 嗱、嗯、呢、這個其實係佢拍攝嘅期間咧，佢自己佢個助手幫佢影嘅，佢自己擺 pose 影嘅。咁當然呢個戲亦都係，即係呢個造型都係戲裏面一個造型啦。呢、這個係佢變咗性之後嘅一個即係完全變咗性之後嘅一個正式嘅女性嘅造型嚟嘅、 嗯。即都幾瘦真係。 有一樣嘢我哋真係初完全係意料唔到嘅、嗯，就係、是、黑哥好高嘅，係 咯， 但我完全估唔到咧，原來佢嘅腳咧 都好細， 好修長， 係咯， 係完全即係好類近一個女性嘅一個雙腿嚟嘅，咁呢樣嘢就俾咗一個好大嘅著數俾佢啦，咁佢即係變咗佢即係真係著咗女裝出嚟嘅時候， 扮演似一個女人， 係啦，同埋行路啊，著高踭鞋啊，嗰、那個感覺都 係靚嘅， 都係好出嘅， 優雅係啦，咁下一張睇下啦。當時你們是55屆的金馬獎即是被提名 是的我們有兩個提名就是紅姐和袁富華、 嗯、 袁富華是做另外一個戲裡面的一個角色就是對他的、 嗯 對黑哥這個角色、由他少年的時期已經是影響到他很大、 嗯、 甚至是可能他一生裡面是見過一個跟他最接近的一個這樣的人物、 嗯、 因為他是一個在廣州自細去學粵劇但是他一開始就已經是做花旦的一個這樣的粵劇的老官、 嗯 但是當然對 Ben 來說對袁富來說即是他是無意識的即是他在他的教育裡面在他的想像裡面他是不知道有所謂跨性這件事亦都從來沒想像過是、啊、原來可以有 做手術呢樣嘢嘅。咁變咗佢一路落到嚟香港之後呢，但佢有一個好處就係佢由細到大，因為佢係做花旦，所以佢有咗一個出口。咁甚至呢這個出口令到佢好安全。即係佢喺舞台上高，佢而且一個女性嚟講呢，佢唔單止佢自己有一個好舒服嘅感覺，甚至周圍嘅人，包括同佢做對手戲嘅人，觀眾都完全係接納咗佢嘅。咁所以佢嚟到香港之後，雖然佢唔係成日可以上舞台啦，但係佢已經將成個生活即變成一個舞台的一部分，所以他在酒樓裏面他都是一樣是花枝招展，一樣是搭住連布，即這樣即做住手，即工架，即這樣去生活的一個這樣的角色。 我們下一張就看看，這個 是 拿獎，這 個是他拿獎，是的。 咁想講下當時佢哋點樣揣摩呢個角色，因為未必演員都係一個演員啫，唔係真正生活係咁樣㗎嘛。佢要搜集資料啦，去了解嗰個角色嘅揣摩，因為唔係一個咁容易嘅事，因為呢樣嘢都唔係個個都會接觸到嘅，即係變性人。講真，佢嘅心路歷程，你真係要去接觸佢哋，聽下你講啊，或者係揾嗰啲醫生嚟了解。 即係 research 係一定要需要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好多謝一部分嘅跨性別嘅朋友嘅，即係佢哋都有好肯好肯好好好好真摯咁樣，好誠實咁樣同即係我哋啲演員傾偈啊，即係交換佢哋嘅經歷啊，咁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啦，當然嚇。咁咁即使喺成個劇本嘅構思裏面，對我哋嚟講，其實我哋都好。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或者好 concern 嘅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希望做到就係所有嘅嘢係準確嘅，即係起碼同真實係即係唔係脫離真實，唔好講話要扭曲真實先啦。因為我哋亦都理解到即係個電影出咗嚟，呢、這個始終係一個媒體啦，同埋會留低㗎啦。咁所以如果你搞錯一啲嘢咧，當然對團體本身、社群本身是很不公平的，甚至是對整件事，即以後你就很多人他真的拿了一個錯誤的觀點或者觀念去看這件事，這個是我們絕對不想做到的。事實上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是有的，是有出現過的。可以舉一個例子，譬如我最初的劇本即使做了 research 不是很全面，譬如有些構思，譬如是講即中間即是他在性別重置手術之前呢，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戲的，過程我們有描寫的，譬如包括是見心理醫生啦，他們去學習一些女性的儀態啦，又或者是食藥啦，咁我哋有一場戲特別係講佢食藥嘅，甚至係打針嘅，同自己打荷爾蒙針。咁但係後來去到劇本完成咗，我哋再問一啲嘅跨性別嘅朋友嘅時候，就佢哋就會指出啦，佢就話我哋錯咗啦。原來男性變女性嘅話呢，佢係淨係食藥為主嘅啫，就唔需要打針嘅。反而女性變男性呢就需要打針，即是自己打針。咁譬如好似類似呢啲咁嘅嘢呢，咁我哋後來就覺得即更加要小心啦。咁亦都係去到後期嘅剪接，即使劇本呢，我哋都覺得係咪即所以我哋其實如果觀眾我相信睇過嘅戲都知道啦，我哋喺嗰個變性嘅過程呢，其實我哋而家呢係幾乎係省略咗嘅。唔係因為我哋冇拍，我哋有拍到部分，都有拍到有部分呢就直情係喺開拍前有啲嘢你覺得都太長啦，或者比較累贅啦，咁就抽起咗。咁但係去到剪接嘅時候呢，我都覺得呢樣嘢其實係唔係我哋嘅重點呀，其實。咁呢樣嘢好有趣啦，當然即係亦都有一啲評論我覺得合理嘅，即係佢覺得我哋抽走咗中間嗰個跳略係咪太快呢，個節奏係咪太過即係唔統一呢。咁但係有一次我同一位跨性別嘅朋友去做分享嘅時候呢，我又聽到佢嘅一個睇法係我以前未聽過嘅，即係佢當時又同觀眾分享，同一啲同學呢學生分享呢，佢就話佢話其實有一樣嘢大家都唔明白，冇錯，佢話我哋嗰個過程成個做手術啦，或者中間成個過程係痛苦嘅，當然甚至連埋個心理輔導前前後可能講緊係兩年、三年都唔出奇。 咁但係佢話其實相對於我哋作為一個跨性別人士嘅整個嘅歷程，無論係重置手術之前或者之後，嗰個中間嗰個手術過程真係太短啦，真係太唔重要啦。重要嘅係我哋前面受咗幾多嘅歧視，受咗幾多嘅壓抑，同埋後面我哋點樣去處理我哋以後嘅生活。咁我就覺得啊，呢樣嘢係啦，對我嚟講，我唔知係咪做啱咗啦。但係起碼即係呢個變咗佢自己都好認同呢樣嘢啦。 咁不喺觀眾角度都係好有興趣，想知道點會做呢個決定咧？係咪？即係好多時都會想知佢呢個掙扎點樣。當然啦，佢之後面對嘅生活就有時有啲人就離開本地嘅生活啦，去到第二個國家生活，等人哋重新認識佢啦。 嗱，因為仲有一樣嘢我可以提嘅。就是戲裏面後來有一場戲呢，其實是黑哥這個角色，即是已經做了手術之後，已經變了完全一個女性之後，咁佢有一場戲是跟佢一個以前好鍾意嘅一個男同學，而家死咗啦，佢嘅一個年輕嘅愛人，一個男仔嚟嘅，都係戲裏面係黃河飾演啦，一個台灣嘅男性。咁佢哋係有一個有一個性行為嘅，有一個關係嘅。咁處理呢場戲嘅時候咧，咁其實我哋劇組即係導演又好、美術又好、攝影又好，都一齊去討論。咁我哋到底點樣去呈現呢一場戲咧？咁喺個劇本嘅構思嘅階段咧，呢一場戲其實係導演提出嚟嘅。咁我覺得佢嘅意念好好。咁但係導演喺改寫嘅劇本嘅時候咧，嗰一場戲咧其實係一場幾肉白相見嘅戲嚟嘅。咁甚至導演亦都係構思嘅過程裏面，佢想過係好坦蕩蕩咁去表達嘅。即係包括好可能兩個人真係喺銀幕上高係赤裸嘅。咁當然去到黑哥呢樣嘢，咁佢如果係一個女性嘅身體，當然我哋點去處理佢呢個女性嘅身體呢？咁唔同嘅方案啦，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得三個方案可行嘅啫。第一係替身啦，第二就係特技啦，因為而家電腦特技都可以做到嘅。第三就係化妝啦，特技化妝。咁但係其實後來我哋嘅結論咧，就係無論呢三個方案，即使我哋都可以做到好好，其實都係唔適宜嘅。譬如替身根本上其實冇乜可能啦，即係揾到一個咁嘅身形，又或者係咁嘅年紀，因為佢已經係50歲嘅人，我哋唔可以揾一個好後生，有一咁嘅皮膚嚇等等，咁呢個係唔係幾可能嘅事？咁都要特技啦，都要黐個頭上去啦。咁從個成本嚟講，我哋亦都即使而家嘅特技係可以做到，但係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嘅特技，我哋亦都冇能力，即係冇嗰個財力去可以做到一個咁嘅電腦，甚至技術添啦喺香港。咁第三樣嘢，如果化妝又係我。相信呢個化妝亦都一個要好高超，配合埋特技嘅化妝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即使我係呈現到好perfect咁呈現到，其實對觀眾嚟講， 意義喺邊度咧？係嘛？ 唔係，佢即刻知道呢個係假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呢個係姜浩文嚟噶嘛。姜浩文唔可能去做一個手術去飾演，即係去表演呢一場戲噶嘛。咁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個係假嘅。咁如果我哋去呈現一樣，即使去到真都好，但係你冇辦法去磨滅觀眾，話俾觀眾聽呢個係真噶嘛。咁所以呢個意義喺邊度咧？咁所以我哋覺得最後呢樣嘢唔係一個物，即係唔係一個我哋要行嘅方向。所以到最後我哋都係覺得最緊要就係佢哋嘅。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一個情感啦，同埋係我哋嘅戲嘅發展去唔去到呢個位，觀眾覺得合唔合理或者可唔可以接受到？雖然佢一定有爭議性嘅啦，即係呢樣嘢，因為去到個性別、去到個性取向等等呢啲嘢咧，其實係呢個亦都係我喺成個嘅從構思到去到完成。同觀眾見面，即係有嘅一個最深刻嘅一個印象就係、是，其實我哋對性別，甚至係對性取向好多，對性呢樣嘢，淨係講，即係我哋嗰個認識或者我哋嗰個觀念咧，實在係太好多根深蒂固、好多牢不可破嘅觀念係影響住我哋，甚至我哋嘅認識咧， 其實是超出我們的經驗以外的認識呢，其實我們是很貧乏的。 嗯， 所以就很容易就引起很多的不必要的誤會啦，又或者是甚至是成見啦，同埋是不理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即是都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是。咁我覺得你即係你咁講啦，你接觸好多呢啲嘅唔同嘅變性人啦，因為做好搜集資料之後，佢哋覺得最難關係做好之後面對社會咧，定係喺掙扎去做變性人嗰個時候，即係譬如我係男仔變成女性，或者由女性變成男性嗰個階段，係對佢嚟講係最難去面對咧。 我諗呢個一個天生嘅錯誤咧，對跨性別朋友嚟講，我嘅理解咧，當然。其實每一個階段都是痛苦的。 嗯， 首先就是說你怎樣去發現自己，原來真真正正那個是個問題在哪裡，甚至這個不是他自己的問題，是一個他沒有辦法可以 逆轉到那一刻。 是啦，他完全是他 很多時候他開始的時候他會覺得是自己的錯誤，是覺得自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對他來說是沒辦法解釋的，沒辦法解決的，亦都甚至沒辦法跟人說，說都可能沒人明白。那這個痛苦其實是比甚至你作為一個本身是一個同性戀更加痛苦。因為同性戀說出來現在可能很多人都覺得 接受到了， 是不是，明白。 又 或者是你找到一個你喜歡的 就可以啦，或者你有自己生活方式。 但是一個性別是錯字 的一個問題，就是複雜很多啦。 沒錯。 咁當然到你發現原來可以用一個手術去重新去改變呢樣嘢，重置啦，我哋所謂。咁呢個無論係社會上高制度啦，譬如你喺香港，譬如香港嘅問題而家就係首先你要去心理輔導啦。這個心理輔導不單止是那個所謂的輔導，就是他要通過一連串的 observation， 一連串的過程，他去確立，即是換句話說，就是要醫生去確立你真是一個性別錯字。而且這個確立呢，是牽涉到你周圍的家人，你周圍的親友，因為他要 make sure 你周圍的親友都 肯接受 這樣的。咁呢個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然之後跟住就要慢慢嘅改變啦，包括打激素啦，包括你荷爾蒙嘅轉變啦，然之後慢慢嘅學習嘅過程啦，你需要一啲外貌上高，一啲儀態上高，然之後去到真正嘅手術。手術嘅時候可能你要經過幾次嘅唔同嘅手術啦，即係唔同嘅複雜嘅程度啦，男變女或者女變男都係啦。咁然之後完咗之後，就係話你嘅生命嘅改變啦。咁你要完全係社會上高嘅接納，一般人係完全冇，可以話係大部分嘅一般人呢係完全唔理解嘅。即係譬如好簡單，佢哋淨係無論係從置之前或者從置之後，甚至他們拿到的身份證都可能他們很簡單是去廁所，已經是可能產生一個很多很多的誤解。他出示他的身份證的時候，去開個戶口，去拿張 credit card， 都已經是一個問題。所以這些再不要再說，就是說人際間的關係，或者家庭的關係。所以其實他們承受的痛苦、承受的壓抑、承受的困難呢， 是很大的， 其實是大到我們不可能想象。所以我經常覺得，就算沒錯，我們拍了這個戲，沒錯，中間的過程裡面很多人覺得我們好像是即是找了一個議題，是為一個這樣的性小眾的群體 說一些東西發聲 、但我是拒絕用發聲這個名詞的，因為我覺得我沒有資格，因為我可以嘗試去理解，但是那個始終不是我第一身的經驗，我知道他有很多的痛苦，我知道他有很多的掙扎，很多的困難，但是那件事你問我是不是 身同感受呢，我不敢說，我只能夠盡量去表達。 好了，我想問當時說回電影，好像魏英雄當時是太太，其實他怎麼去即係呢個角色係好重要嘅，即係佢點會即係接受到身邊嘅人同佢講話，喂，我都係女人嚟嘅將來，即係 可能是或者啲仔女啦。 佢唔接受㗎，佢唔接受㗎。 嗯。 嗱，我亦都覺得我哋喺處理呢個題材嘅時候，有一樣嘢好重要，我哋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你係可以唔接受嘅。 嗯。 因為接受同唔接受係每一個人嘅權利， 冇錯， 權利嚟嘅。 啱。 但係你唔接受嘅同時，你唔能夠去加害， 嗯， 你唔能夠去歧視，嗯，你唔能夠去排斥， 嗯， 你唔能夠去指責， 嗯， 呢個係一個就係、是、一個民主嘅社會啦， 嗯， 我唔可能夾硬要你接受，唔接受咪唔接受，嗯，你可以唔同佢哋做朋友，嗯，你可以唔去接觸呢樣嘢，唔去同佢生活， 嗯， 但係你唔能夠因為咁樣嚟去做一個壓迫者嘅角色， 嗯。 咁呢個係好重要，咁所以喺魏英雄呢個角色嚟講，我覺得我亦都覺得佢冇辦法接受到嘅。喺佢嘅觀念裏面，喺佢嘅教育裏面，喺佢嘅經驗裏面，甚至佢都係一個被害者嚟嘅。佢， 嗯， 真係用咗咁多年嘅時間，佢俾曬成個青春嚟， 嗯， 或者佢唔知道個問題喺邊度，然之後你一直唔講。 嗯， 然之後三十年之後，你話俾我聽係咁樣樣，咁，嗯，但係我已經冇咗下半身嘞喎。 冇錯， 佢已經一樣，佢去到50多歲，佢， 嗯， 唔會再有所謂嘅第二春嘅嘞喎。佢冇咗個依靠嘅喎，佢， 嗯， 個生活係崩潰咗嘅喎。咁佢都係一個被犧牲者嚟嘅。咁， 嗯， 所以我覺得佢唔接受，佢唔理解係我哋一定要明白呢樣嘢。但係我相信呢個角色。去到最後，我哋喺戲裏面呈現到嘅，佢都應該明白到一樣嘢，就係呢個係一個事實。 嗯， 你可以話係大家都不幸嘅一個事實，嗯，就係，是，你話黑哥呢個角色有冇問題呢？梗係有問題啦。佢嘅沉默，佢， 嗯， 嘅放棄， 嗯， 都係一個問題嚟㗎。佢唔能夠話自己。即係賴曬落人哋嗰度，佢，就唔負責任㗎。佢，如果佢只要係結婚嘅時候，佢，講咗一句嘢，我唔肯結婚。佢唔係一個完全順從嘅人。佢，唔去依循嗰個傳統嘅家庭嘅要求。佢，要成即係傳宗接代。佢，其實可以㗎，但佢冇做到。而且唔單止冇做到，甚至令到呢個問題一路存在，到而家先至去爆發， 嗯，甚至仔女都可能而家 係啊， 都接受。 咁所以你話佢有冇錯咧？我覺得佢有錯㗎。咁， 嗯， 所以我覺得呢，這個，但係呢個錯去到最後係咪啊？因為你要因為呢個錯就以後呢個錯唔可以去改變，定因為餘生就錯埋落去啦？咁樣我又覺得唔係喎。 係， 只不過事實有陣時候真係好殘酷嘅。 嗯， 我哋每個人都要去承擔一啲嘢。所以我覺得個問題喺呢度啦，所以我唔覺得邊個係對錯，或者係有100% 對100% 錯 的。即係冇一樣嘢嘅，咁呢個世界從來都冇一樣嘢叫對應錯。 咁你只要明白呢樣嘢，你要接受嘅，其實你要接受呢個係一個 fact。咁我哋點去面對？點去重新再去處理呢樣嘢咧？就係，是，我哋每一個人要諗嘅嘢咯。所以其實去到最後，我哋想講嘅都係其實同我哋正話散上講嘅一樣，就係，是，你點去面對自己啊？係點去接受呢樣嘢？點去處理發生咗呢樣嘢之後，我哋點去處理一啲失敗嘅情緒？我哋點樣去面對去重新再重整過你嘅生活？ 好，咁我哋都聽到好多啦，即係其實嚟緊，你哋有啲咩嘅計劃？呢套戲咧其實未完㗎，雖然嗰個意思就係喺某啲地方播放啫，可能你會走更加遠嘅地方㗎嘛。有咩計劃咧？其實？ 都冇噶啦，即係呢個其實相當被動啦。即係如果當然可以去到第二度做，當然好好啦。咁但係去唔到，咁起碼我哋即係對我嚟講最重要嘅觀眾都係香港啦。咁我亦都比較開心嘅就係，首先就係個群體裏面，個社群裏面，我接觸到嘅，大部分都 endorse 我哋嘅，認許呢個電影嘅，覺得我哋嘅電影係 即係有意義啦， 即係起碼冇偏離到個事實，亦都可以同佢哋係即係有一個交流嘅。咁似乎我如果唔係太主觀嘅話咧，似乎好似外間觀眾嘅反應。當然有一部分我覺得他們都是抗拒的，但是似乎都可以好像打闊了開闊了少少，同埋起碼引起了一些討論，引起了一些關注，或者理解的角度都不同了， 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樣嘢嘅話，我哋 即 係 我頭先所講嘅意思就係即係令到啲人去有啲題材未必生活上真係會接觸到，係令到佢可能好似話齋有機會諗 起碼一個起點啊， 係啦，認識一下咯，係 啦 係 啦。 咁我今日好多謝你講咗好多兩套咧，即係好有一個係紀錄片，一套係即係電影，都係一個好有趣嘅題材，令到我哋即係反思生，好似話齋我哋嘅面對我哋自己啦、 嗯， 可能我哋都有無力感嘅時候，兩個人都係其實面對無力感嘅、嗯、兩套戲其實裡面，嗯、但係我點去面對或者我點去選擇咧，係大家可以好開放去睇嘅。咁、 嗯、 我哋咧今日希望有機會咧，有第時有另一啲嘅。精彩電影又可能邀請阿舒傑導演咧，或者監製咧上嚟咧，同我分享一下唔同嘅電影或者香港電影嘅發展嘅嘢。 好嘛 ，OK， 唔該你，好多謝你。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方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點到9點。